他其实他内在是喜欢被人摸的， 嗯， 你会发现咱们其实都喜欢被爸爸妈妈抱啊，嗯、喜欢被长辈抱啊。 但是如果异性一碰的话，就会觉得很反感哈、 啊。哎，你这种感觉就特别对。 他、 哎、 是 当他长大一点，他会对别人的碰，尤其那种碰，如果碰一下，其实没感受。 对。 但是我们会大人其实能够有那种说不出的感受，就是碰和摸之间是有区别的。 对。 当孩子体会到别人的这种行为让我有点尴尬的时候，孩子到底怎么做？ 嗯， 你会发现中国人有种特点是什么？舅舅抱一下你， 对， 姥爷抱一下你， 对，尤其是 他亲你脸蛋的时候，你让还是不让？当孩子抗拒的时候，那大人有的时候反应很有意思的， 嗯， 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不合适，但是觉得长辈嘛爱护你，所以这个时候麻烦，孩子内心是有不舒服的感受， 嗯， 但是大人会说长辈要亲，喜欢你， 嗯， 这个抗拒和喜欢之间啥关系？ 嗯 嗯， 如果我们要是故意告诉孩子没关系， 对， 这个没关系的，他只是亲你，他只是喜欢你、 嗯、 把孩子内在那种不舒适的感给压抑下去的话、 嗯、 以后孩子可能对这种不舒适感就不够敏感、 嗯、 他就会知道那个不值得一提哦。等长大以后有那种什么老师去侵犯他、 嗯、 有权威的人去侵犯他的时候，这种不舒适感他感受不出来，这个界限他没有办法去守住的时候、 嗯、 其实会为孩子将来埋下很重的隐患、 嗯、 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对内的保护， 对， 也是从很早就开始的。 家长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学会说不、 嗯、 学会拒绝、 嗯、 学会保护自己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至少有这么一课，我觉得是吧，就是在什么场合下、 嗯、 特别是关于这个身体碰触的这个、 嗯、 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是吧，什么是可以接受的、 嗯、 什么行为是不能接受的、 嗯、 什么行为是我们可以对别人做的，什么行为是我们不许对别人做的、 哎、 因此我们家长真的责任很重的。 我们谈论这个性教育哈，一提到这个性教育可能会有点腼腆哈，可能会避开这个，我们正确的这个性教育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？ 两个方面、 嗯、 一个就是它得全面，一个就得全程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性教育其实不只是对于性器官的了解、 嗯、 对于性交行为的了解，还包括着这种性别的意识，嗯，还包括着这种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认同， 嗯， 以及其实还包括着我和异性交往过程之中如何去表达，包括小学高年级还要教青春期，就像一个人生的定时器一样，到青春期那块儿，自然你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，那些变化将会是什么，会对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。那到了青春期以后，你可能要给他讲的是那么有哪些健康的性行为，如何去避免不健康的性行为，它是一个特别大的系统，所以要有全面性。还有就是全程性，从出生到可能成年之间，我们每个阶段根据它的特点又会有不同的教育特点。 嗯， 性教育或者是说刚才我很赞同田教授说的、 嗯、 就全程或全方位的这种、 嗯、 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，是爱的教育。 哎， 对， 是教会我们孩子如何学会爱自己， 嗯， 爱家人， 爱 然后爱他人、 嗯、 再到再爱整个大自然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狭隘的性教育，就是就那点性知识的那种、 嗯、 而是让我们的孩子学会去爱、 嗯、 去正确的表达爱，去正确的接受别人对他的爱，学会拒绝不合时宜的爱。 因为陈老师也是做这个心理卫生工作有很多年的时间了。 对对对。 近几年哈，在普及孩子性教育方面，咱们做了哪些工作，可以跟家长分享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。 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，如果这方面呢您不知道怎么对孩子去讲，我们可以呢到一些平台上去，有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素材。那么我看到有很多的动画片去提供这些素材，的告诉家长让孩子去看。另外呢，对于孩子跟您一起观看电视的时候，您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哪些东西他因为他小他不要去看，或者是他在玩电脑玩游戏的时候你也要看一下，因为很多画面他是自己蹦出来的。 穷养富养都不如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教养哈。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，这里是教育面对面，我是主持人晴天，明天不见不散。 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。 期待的成分。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，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，没有人完整，却有人能信任，才找到永恒。启程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 天调频87.6兆赫，北京文艺广播啊， 又能摇红包了， 比红包有意义。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，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， 赶紧告诉你妈，让她也听听，我们俩能参加不？ 当然可以，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。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得嘞，这就录去。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 烦什么呢？ 要办婚礼，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。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那儿，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，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。 好是好，会不会很贵啊？ 3688。 3688，那不错。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，听说今年仅限8月、11月、12月剩余档期，快打电话咨询吧，8501-5588，转销售部。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，温馨的生活提示，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。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，今天白天我市温湿度都比较高，扩散条件比较不利，首要污染物为臭氧，预计 PM2.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65到120微克之间，城六区及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均为4级中度污染，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。听众朋友，夏日雨后蜻蜓低回，蛙鸣阵阵，曾是不少人儿时的乡间记忆，但是在今天的京郊农村，这样的景象渐渐的少了。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，村里的房子多了，广场多了，水泥路多了，但是树荫少了，池塘少了，田园的味道也跟着淡了。作为农村唯一有生命力的基础设施，村庄绿化被纳入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的重要一环。在25号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绿化工作推进会上，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邓乃平表示，今年全市将完成村庄绿化美化建设4200亩，重点在71个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实施，各个村怎么绿怎么美都由专业的规划师进行设计，实现因地制宜。大兴李贤镇的龙头村就是今年的71个试点村之一。上个月龙头村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获得批复，趁着雨季，村庄的绿化工程赶紧开始实施。村口一条荒废的河渠两侧已经开始种植油松和沙地柏，绿油油的一片。和大部分北方农村一样，龙头村一不靠山，二不靠田，一不靠山，二不靠水，除了农田没有特别的景观。规划设计师和村里几次沟通后，决定在村